已过多少年，回避柔情的双眼，能躲过多少缘？世间男女常相见，虽然说只相遇和甜言，心和心咫尺天涯，难到心里面。爱一个人说难也容易，只要不怕面对说别离。 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街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买标志大汇金，西三环丰一桥汇金科曼店，详询6385-9797。北五环来广营汇金德通店，详询5202-0777。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本月9号起，由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2017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将启动。一个多月的时间，本市将举办各类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共计88场，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预计达4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0000余个。据介绍，此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包括现场招聘会、进校园送服务、网络招聘和平面媒体招聘、就业创业指导、困难帮扶、政策咨询等。服务月将持续到4月28号，此次活动的详细安排及具体招聘信息将提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毕业生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服务频道等，查询具体的活动安排以及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等。各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网站也将发布本区就业服务活动安排以及招聘信息。北京晚报消息，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儿童医院、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共同启动了我国首个儿童哮喘行动计划，将通过传统和互联网加技术，由医患共同参与来实现哮喘患儿的有效管理。只需在家庭配备一个手电筒大小的风流速仪，就可以像量血压、测血糖一样随时监测哮喘的轻重程度。如果风流速仪测试结果属于绿区，表明哮喘控制良好，测试结果为黄区，是哮喘加重的先兆，需要使用相对应的药物。如果测试结果为红区，表明哮喘已经属于急性发作，在立刻使用药物的同时，还要尽快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该计划启动之后，各级儿科医师将向全国所有的哮喘儿童推广使用相关的管理工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 结束，一颗心眼看又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但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别再为爱受苦。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看又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哦哦哦，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曾沉睡过去，放肆不夜城这里灯火通明，是谁开始第一声招呼，打破了午夜的沉寂，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叫卖的那生活的回忆，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传奇将改变命运，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笑声中一心 专辑